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大家晚上好！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 每天晚上，我们都会在听听糖耳朵里陪着你。 嗯，在这里有好听的故事、 好玩的笑话， 还有好听的儿歌。 嗯，你喜欢听故事吗？如果喜欢听故事，千万别忘了每天都要收听 听听糖耳朵，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嗯，我要拿一件长长的外套。 糖耳朵，糖耳朵，你看你把这些书扔得到处都是。哎呀，我帮你收拾收拾。 等等， 侦探全集。 是的。 这本呢？怎样成为一个侦探？这本呢？做侦探需要的东西。 嗯，我有一个理想。 你有一个理想？ 我非常崇拜福尔摩斯。 哦，那不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侦探吗？ 对，所以我长大一定要像他那样。但是我要从现在开始练习学习。 你要学习干什么？ 侦探， 当一个侦探。 对。 那你穿个大袍子干什么？ 侦探都得穿大袍子，你知道吗？还要戴小帽子。 戴小帽子？ 还要拿放大镜。 还要拿放大镜？ 但是你告诉我，这个放大镜我没想好它是怎么用。你看，如果离这个眼睛特别近的时候，我看整个地球都是反过来的。 哎呀，放大镜是这么用的？比如说，熊伯伯的商店被偷了，留下了一个脚印。你就用放大镜去看看那个脚印是什么样子的。 那放大镜怎么看？我看这个脚印是反的呀。 拿反了。 拿反了。 要反过来看。 反过来看。 脚离得近一点看。 近一点看。 放在上面看。 还是脚印儿。 但是脚印变大了。 对，变成个大脚印。那又怎么样？ 对，就可以看到上面的花纹。 指纹。 哦，对对对。 哦。 还可以看到杯子上留下的指纹。 嗯。 这个指纹好奇怪呀。 看什么呢？ 不是五个手指头呢？ 有什么好看 的？而且怎么还毛茸茸的呢？ 它一定不是人的手。 哦，好像是兔子的手。糖耳朵，这好像是你的指纹嘛。 那当然了，你拿着我刷牙缸子再看，当然是这样。 所以放大镜就是这样用的咯。 哦，我知道了。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德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他们是克里斯蒂安·蒂尔曼和萨比娜·克劳斯哈尔，是由梅竹翻译的。我们要谢谢天地出版社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听听糖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我的朋友麦克斯》系列。麦克斯不跟陌生人走。麦克斯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他总喜欢带着一只手电筒去发现奇妙的事情。有一天，麦克斯非要跟着妈妈上街买东西，因为每一次上街，麦克斯都能得到一杯美味的热巧克力。每当妈妈在商店里慢慢地挑选东西的时候，麦克斯总会不停地抱怨： 太无聊了，我脚疼，我不想再待在这儿了，我要喝热巧克力。 以前妈妈总是会先给他买一杯热巧克力，可是这一次妈妈却说：哦，麦克斯，你到游乐场那儿去等我好吗？你的朋友尼克也在那儿，我买好东西就去找你。这一下，麦克斯忘了热巧克力的事情，他高兴地说： 哦，好的， 就朝着沙坑跑去了。尼克正在和一个男孩子用沙子堆城堡，那个男孩叫做埃米尔。埃米尔冲着麦克斯招呼说： 嘿，快过来帮帮我们吧。 尼克说： 我们正在堆世界上最棒的城堡呢， 埃米尔又说， 对，有了这座城堡，泥巴怪兽就不能再来捣乱了。 麦克斯虽然从来也没听说过什么泥巴怪兽，但是沙坑里的这座城堡看起来真的很棒。麦克斯想，也许有了它，泥巴怪兽就真的不能干坏事了。于是麦克斯也走进了沙坑。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埃米尔问，有小鸟在城堡上拉粑粑了吗？因为他突然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掉在了城堡上。尼克说， 是麦克斯在吹气吧。 但是麦克斯并没有吹气，刚刚也没有小鸟从城堡上飞过呀。 麦克斯抬头看了看天， 原来是下雨了。麦克斯说， 呀，原来是小雨点儿。不过这对世界上最棒的城堡来说应该算不了什么吧。 可是糟糕的是，雨点儿越来越多，不一会儿就哗哗地下起大雨来了。 尼克的爸爸来了， 嘿，尼克，快过来，咱们得赶紧回家去。 爸爸打着伞把尼克带走了，埃米尔的妈妈也来接他了，埃米尔也被妈妈带走了。现在游乐场里就只剩下麦克斯一个人了，他带着他的玩具毛毛，那是他最喜欢的毛绒小兔子，他们蹲在沙坑里面。这时候一个穿着红上衣打着伞的男人走过来问他， 嘿，你是麦克斯吧？我带你回家好吗？ 这个男人麦克斯以前也见过他几次，他和麦克斯住在同一条街上。麦克斯犹豫了一下，他并不是真的认识这个人，他只是见过他。他突然想起妈妈对他说过， 麦克斯，任何时候都不能跟陌生人走。 于是麦克斯在沙坑那儿呆着没动。那个男人催他说， 嘿，快点走吧，我看你都淋湿了，这样会感冒发烧的。 但是麦克斯牢牢地记着妈妈的话， 麦克斯，要记住，无论陌生人和你说什么，你都不能跟他走。 麦克斯在心里有点犹豫了， 到底该不该跟陌生人走呢？这对一个小孩来说是多么困难的决定啊。这个陌生男人也许是一个泥巴怪兽呢，也可能是一个变身以后的女巫呢。 麦克斯在心里想到了一个女巫的可怕样子，她说不定还有一只黑猫。麦克斯抱紧了他的小兔子毛毛， 还可能是一个偷孩子的人。 麦克斯想象着，也许他会把自己装进口袋里，把小兔子毛毛也装进一个口袋里，然后偷走。于是麦克斯坚决地摇了摇头说， 哦，不，谢谢，我要在这儿等我妈妈。 男人着急地说， 哦，但是这样你会湿透的。 麦克斯坚定地说， 这点小雨不算什么，我绝对不会离开这儿的。 那个陌生的男人对他说， 哦，好吧。 说完他就离开了。雨越下越大了，麦克斯开始觉得冷，他的手脚冻得冰凉，浑身都湿透了。可是妈妈还没有来。 还好 雨下得很大，没有人看见麦克斯在哭。雨水和泪水从他的脸上不停地流下来。麦克斯抱着自己的腿难过地想， 难道我做错决定了吗？难道我应该和陌生人走吗？ 麦克斯一边想着，一边小声地嘟囔着：“ 妈妈怎么还不来呀？这下我肯定会感冒发烧的。” 过了一会儿，妈妈终于匆匆忙忙地赶来了，她和麦克斯一样，浑身也都湿透了。她道歉地说：“哦，宝贝，对不起，你等着急了吧？我刚才在收银台排队排了很长的时间才交了钱。”麦克斯擦了擦泪水，马上变得开心起来，因为他终于等到妈妈了。妈妈拉着麦克斯的手走向公共汽车站。在去汽车站的路上，麦克斯每走一步路，被雨水淋湿的鞋子就会发出扑哧扑哧的声音。 你听，妈妈。 这让他觉得很有趣。在路上，麦克斯把刚才遇到的事情告诉了妈妈。他问妈妈：“ 我能跟那个跟我们住在同一条街的男人走吗？” 妈妈说：“哦，当然不能，麦克斯，你做得很对。无论陌生人对你说什么，无论他看起来有多么的关心你，你都不能跟他走。”麦克斯继续问道：“ 就算我会被大雨淋感冒了，也不能跟他走，对吗？” 妈妈点点头说：“是的，麦克斯，小小的感冒不算什么，一到家我们就能够喝到抗感冒的药。”他们已经来到了公共汽车站。接下来，他们顺利地回到了家里。麦克斯喝到了抗感冒的，哦，当然不是药，而是热腾腾、香喷喷的一杯热巧克力。 唐多，我新给你买了一本书， 哦， 叫做《怎样做一个好侦探》。 就是侦探， 你不是想成为一个侦探吗？ 对， 让我们来看看这个书里写了什么。 好的。 第一页，想要做一个好侦探，必须学会仔细观察。我现在来考考你。 好的，我最喜欢考试。 闭上眼睛。咱们家都有些什么家具呀？ 有床，有两个床，一个是你的，一个是我的。 闭上眼睛。 闭上眼睛。 观察嘛，还要跟记忆力结合在一起。 等等，我现在闭上眼睛，我怎么观察呀？ 白天你看啦。 是的。 今天你看了一天啦。 对。 现在都要记住。 哦， 因为有的时候侦探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记住所有的东西。你昨天脱下来的臭袜子放在哪儿了？ 好，笔下。 你怎么还用鼻子呀？ 那当然了，观察嘛，就得通过眼睛，还有鼻子，还有我的大耳朵，还有我的小爪子去。 那我再考考你，我昨天脱下来的袜子放在哪里啦？ 嘻嘻嘻，你的床底下。 不可能。我怎么会在我的床底下放臭袜子呢？ 那你看看，你观察一下。 我的床底下好像确实是很臭嘛。 那你观察一下，仔细观察，这谁的袜子？ 唐耳朵，你为什么把你的臭袜子放在我的床底下？ 不好意思。 唐耳朵听听唐耳朵，唐耳朵笑笑笑笑唐耳朵，唐耳朵唱唱唐耳朵，唐耳朵跳跳唐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唐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唐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唐耳朵听你说大话。 有一段时间，呱呱的学习成绩进步得很慢，爸爸有些着急和愤怒，他就对呱呱说：“呱呱呀， 明天努力学习，要积极，要进步，知不知道？ 这个时候呱呱瞪大了眼睛，他问爸爸说， 爸爸，什么叫进步？ 爸爸解释说，这个进步进步就是今天比昨天做的事情多一点儿。呱呱恍然大悟地回答爸爸说， 哦，原来是这样，那爸爸你很有进步，昨天你抽烟在衣服上烧了一个洞，今天烧了三个，再接再厉，继续加油。 今天晚上呱呱一进门就兴冲冲地对妈妈说， 妈妈，这次考试我得了第五名，第五名啊，快给我煮个鸡蛋。 妈妈说，哎呀，我的好宝贝，你进步真快啊！妈妈今天就给你煮两个鸡蛋，好不好？ 谢谢妈妈。 我再问一句哈，参加这次考试一共多少人呀？ 那还用问，一共五个人，我考第五名。 爸爸感觉呱呱有的时候做事总是很拖沓，于是就对呱呱说，凡是今天能完成的事情一定不要拖到明天，懂了没有？这个时候呱呱若有所思地想了一会儿，然后一拍脑袋对爸爸说， 懂了爸爸，这太容易了，把饼干盒拿来，我今天就消灭它。 呱呱家里边养了一些金鱼，非常漂亮的金鱼。有一天呢，爸爸惊讶地发现呱呱正在把蓝墨水倒到金鱼缸里边，于是马上就问他是什么原因呢。呱呱非常得意地向爸爸解释说， 金鱼吃了蓝墨水会变成蓝金鱼呢，那岂不是更漂亮吗？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长春街幼儿园的孙浩轩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一园青菜成了精。 出了城门往正东，一园青菜绿葱葱，最近几天没人问，他们个个成了精，绿头萝卜称大王，红头萝卜当娘娘，隔壁莲藕急了眼，一方战书打进园，两边兄弟来叫阵，大呼小叫争输赢，小葱端起银杆枪，一个劲儿的向前冲，茄子一挺大肚皮，小葱撞个倒栽葱，韭菜使出两刃风，呼啦呼啦上了阵，黄瓜甩起扫堂腿，踢得韭菜往回奔，莲藕斗得劲儿头足，胡萝卜急得搬救兵，歪嘴葫芦放大炮，轰隆隆隆三声响，打得大蒜裂了瓣，打得黄瓜上下青，打得茄子一身紫，打得辣椒满身红，玩偶一看抵不过，一头栽进泥土中，出了城门往正东，一园青菜绿葱葱。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一园青菜成了精，出了城门往正东，一园青菜绿葱葱，最近几天没人问，他们个个成了精，绿头萝卜称大王，红头萝卜当娘娘，隔壁莲藕急了眼，